近看一下，一看到街不逛街没什么好怕，漫步车子到处跑，世界在脚下，改变就去改变，别浪费时间，只是你改变你就要疯狂一点，想谈恋爱就去恋爱，准备恋爱，但是你想恋爱要先让自己爱，你就是何少男女友， 再没有认真。